不等人的啊，就是如果你走丢了的话，就要叫计程车去追车了。那然后呢，原则上我们后天礼拜五早上的行程是逛滨江菜市场。 很棒啊， 我觉得来到一个地方最好要接接地气。那丁啊，你帮我在黑板抄下吧，礼拜五早上的集合地点是那个建国民权路口的三商饮食文化图书馆。那你帮我不要拿，在这旁边抄好了。 我没有一个空位。 礼拜五的礼拜三商饮食文化图书馆，就三商巧福那个三商。那但是帮我把地址抄上去好不好？饮食图书馆在那栋大三商大楼的地下室。那我们在那个三商大楼的拉普地下室集合也不错，谁找到的话谁就可以在图书馆里面晃一下，还蛮好玩的。 原来他有那么早开啊？ 他九点开了。 哦，好早。 哎，就上班时间嘛。 哦。 很好玩的这个地方，就比如说你喜欢泡茶的话，他有收集从古到今的茶的相关的书之类的，反正就是婆婆妈妈要看古今中外所有的食谱，就到这个图书馆。等一下，不是婆婆妈妈很娘的男人也会去看的，是吧？那这个，我刚刚讲到说少阴病的这个滋阴之法啊，我会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因为太重要的一个方法，可是却完全被我们中医的世界遗忘，然后后代的人就变成想要用那个地黄啊之类的这种植物性的滋阴药来代替猪肤汤的疗效，就代替的非常的狼狈，于是我们中国人就几千多年都活在阴虚火旺之中。但是反过来说呀，这个中国有一些，我记得从前有一些比如说我爷爷当年来到台湾的时候，他有带一位老兵一起来啊，因为我爷爷是将官，那我就记得当年爷爷带来另外这位老爷爷，他的日常饮食就是煮一锅很咸很咸的肥猪肉，然后配饭吃。那个时候当然开始有健康养生的观念啊。那我的奶奶看到他这样子每天吃肥猪肉，也觉得怎么会有人这么不健康？可是那位老爷爷就真的身体比谁都好，就是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老人家真的就是一直有吃肥猪肉、猪油，就是老得慢。这倒是真的有这么回事的。那当然，猪腹汤的那个煮法啊，就是加蜂蜜跟再来米粉熬的话，那个效果是更加的好。那而且我记得我们昨天有这个给梵住教看病的朋友啊，就梵住教那边传出来一句广告词，就是因为他有介绍女性的朋友喝猪肤汤，然后得到的回馈是，哎呀不得了，比百货公司那个几千块的保养露还要有效。有同学点头，你有试吃吗？ 我很爱吃啊。 哦，你有吃哦？ 吃猪皮。 哦，猪皮啊、哦，那所以这个是大概这个少阴滋阴之法，因为我觉得这个滋阴张仲景的滋阴之法啊，我觉得是三荤一素，就是素的那个是炙甘草汤，那个是太阳偏以桂枝汤结构加出来的，它原来的主治是治疗心跳不规律，但是实际上就是治疗血虚非常好用的方子，所以大陆同学这次要来那个生源药局也提早做了一大堆炙甘草汤，准备让大陆同学去买的，就是那是补血的药丸，非常有效。那日常生活中，因为生源那个炙甘草汤应该做了还有剩，就是因为炙甘草汤在张仲景的书里头啊，炙啊，对不起，我是忘了有初学者，炙甘草汤。这个虽然名称叫炙甘草，其实是以地黄为主的东西。那这个药方呢，它如果用煮汤剂的话，就会非常的耗成本，因为它要用什么七碗水八碗酒，还是八碗水七碗酒来煮。那七碗酒下去，你看这年头好的米酒有多贵啊！七碗下去煮到第三天，一般而言贤明的家庭主妇就煮不下去了，就是我们有所谓的经济制约的，对不对？每天用掉那么多米酒，你就会觉得在烧钱。所以 那生源那边就是提早一个月先拿高粱酒去泡生地黄，然后泡了一个月之后再拿来做药丸，做药丸。那这样子的话，它药有的效力也有，那每次吃个十几颗小药丸就有差不多的疗效。那像贫血的人啊，平常日常生活贫血的人最好用的结构就是今天吃炙甘草汤，炙甘草丸，明天吃真武汤，因为造血的功能，那个功能真武汤非常的补强，所以一天炙甘草丸补阴，一天真武汤补阳，这样子间隔着来，效果是非常好。那真武汤要用科学中药也可以，只是科学中药真武汤附子太少，要加多一点，再外挂一些附子这样子。那因为好像昨天吧，大陆同学啊，这个跟着我们去逛迪化街，就有同学啊，看着这个四物汤啊，就觉得哎呀，是我可以吃这个。其实我就看着，就觉得说，为什么要吃四物汤？就四物汤是有一点活血效果，然后有一点补血效果的药，就是性价比没有很高哎。那我就觉得炙甘草丸就是性价比比较高。就像吃补药，你可以吃八珍汤、十全大补汤，但是那是性价比极低的补药。我觉得我们吃过的补药里面，性价比最高的是张仲景的鼠玉丸。这个东西我刚好有带一罐，打算上课万一我虚脱可以吃一下。那现在看来也没有要虚脱的样子，所以同学我请你们吃，就放在嘴巴里面含化。好，拿去传吧，就像糖一样吃。这个，对不起，对不起。就是这个鼠玉丸啊，放在嘴巴里面含化，像糖一样含化。那一天呢，少则一颗，多则三颗，真的成本非常低。可是你三个月吃下来，你就会发现你真是赚到，因为你这三个月天天喝一整锅十全大补汤，补到的感觉不会比你一天含化一颗这么高。所以药物的结构真的是不得了，你知道吗？排列组合之下，它可以让那一点点药物发挥最大的效率，这点是非常好的。一天吃七八颗会怎么样？会饱了。啊，胃口特别好啊。就是你知道吗？这鼠玉丸真的是，就是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虚不受补”。或者说有一种人不能吃补药，因为他三天两头都在感冒，说补药会束住邪气，对不对？鼠玉丸就是专门为了那种三天两头感冒的人设计的补药，它是一面把邪气往外推，一面在俩捞啊抓漏水，然后把那个缝隙补起来，一面还补，所以这是非常妙的一个药物结构。但是鼠玉丸我们今天在座的同学吃三个月以后，大家都同学你觉得，我说完这句话就让你说。那个就是三个月，因为这个一个疗程就是三个月，天天吃，每天吃三颗。但是我认为在座的同学都不会觉得它是仙丹，因为你不够虚。鼠玉丸呢，会让人觉得是仙丹的时候，是那个人真的虚到就是走路上厕所都要这样子这样的，你就会觉得三个月脱胎换骨。但是你原来没有那么虚，你就感觉不到它有那么仙丹。你说？可以，但是老人家还有一个，应该是清朝进贡给康熙皇帝的方也很好。我写方名，你自己去 Google， 自己到生源做啊。我觉得老人家吃脆心丸很好。 老人家要多老才是老人家 啊？ 你想看老人家就看 看。简单来讲，就是老人家的补药哈。原则上面是先要把脾胃顾好。脆心丸，但是啊，没关系啦。其实吃鼠玉丸也很好，但是我跟你讲，老人家吃药的不好，是老人家是非常任性的动物。你跟他讲多好，他也不会乖乖天天吃，对不对？ 对。 所以吃什么都没什么关系。哎，我忘了是哪一天是谁问的，在哪个课，好像啊，我想想，有一个同学问说，癌症化疗后的病人吃什么补药好？哦，那个同学问了我，那时候一下子岔题没回答，就是癌症化疗后最好的方子，鼠玉丸是其中之一，因为怎么吃都吃不坏，而且那个人也刚好虚到要这样子走路，症状有何？就是你没有虚到这种 走都走不动路的时候，还没有打到主阵。那那个癌症化疗后的好的药是元朝的御药院方的，御药院方就是宫廷方了哈，宫廷方的一个总集。御药院方，我们网络上你们百度一下，那个扫描档 PDF 档都抓得到，有一个天真丸。天真丸呢是 主要的药味不是人参，而是天门冬，但是呢它的药引子是什么呢？一大块羊肉去做药，就是用羊肉当药引子，天真丸可以。然后助教特别爱用的还有一个三清丸呢、啊。三清丸我是在帮尹莹打生意了啊。三清丸是清补厥阴的好药，但是到底如何之有效呢？让助教自己说广告词，我不要啰嗦了。 要是没有化疗了，可以吃那个天真丸。 也可以，就是当一般补药吃，效果也是不差的。可是做起来都比较麻烦。你是香港人，你怎么吃天真丸？天真丸香港人不能吃，北京人不能吃，因为你们做不出来。因为我们有任劳任怨的后台，就是生源已经被我们虐待到什么事都会做了，就是已经虐待到我。我上次要做那个，因为我前阵子病倒之后，那个眼睛不好，就老花眼有点严重，所以呢，我就要做洋甘丸补眼睛。那也是一整个阳光就这样丢给他烘干，对，这那，你这个有天真丸的，你也是要扛一头羊去丢给生人说烘干做药丸，这你香港有这种药局吗？ 没有。 那怎么办呢？ 没有， 要顶啊顶，这怎么搞呢？ 那个软件没有。 没啊。 都允许允许允许，没有。 都可以了，都很好了，但是不够虚就不显出它的很了不起，就是说很虚很虚，虚的都快要死翘翘的人，熟玉丸或者天真丸就会让人觉得很强。那你们这样的平常还可以的人哦，吃起来就觉得没什么感觉。哎，请说。 问一下，那个急症病患可以吃天真丸？ 可以，但是急症病患我觉得。是不是更需要把他的那个肾的部分，就是他照伤寒论少阴之法，把他整个肾的区块都弄得更好一点？我不太确定，但是偶尔还是有那种可以补到他不需要洗肾的情况哦，还是有的，不一定是绝对的不可能。哎，那你要就是这个课对不对？你要去看主症对不对？比如说我们那时候讲到正式讲到少阴一个方一个方的时候，你要去看说，哎，这个人。有没有完整的真武汤证，或者有没有完整的附子汤证，有没有完整的四逆汤证，你看到你是哪个汤证，你就对准了来开啊，这样子就会有效。但是主症框没有对到的时候就不能轻易出手这样子。那讲到说卖药嘛啊，就是补血的炙甘草丸，这是也是伤寒论里面最大的几个滋阴药。那伤寒汤的另外两个滋阴药，一个是我们讲义上也有的叫做猪鸟汤，就是北方的水神叫做玄武，对不对？南方的火神叫做猪鸟，啊，当然现在有人叫朱雀，对不对？雀即鸟也，没差啊。那这个，这个对不起，很奇怪，就是这个猪鸟汤呢，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是古代的那个，就像张仲景的用的方，其实在更古代是有这个一个逻辑在。这个逻辑呢，敦煌挖出来的残卷《陶弘景的这个腐刑诀》里面有这样的提到，就是附子这一坨补阳的东西的对面是这个滋，这个心就是补肾阳的附子的对面是滋心阴的鸡蛋黄，这是相对的。那真武汤五味药，猪鸟汤也是五味药，这是相对的。那另外呢，青龙汤跟白虎汤，青龙汤是麻黄，白虎汤是石膏。那麻黄跟石膏也是一个是完全的平行皮表的发汗药，一个是完全的垂直皮表的发汗药，所以它都是有相对性的。那这个腐刑诀的这个逻辑里面，那这个滋心阴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生鸡蛋黄为主的药啊，我觉得最好的点就是补脑，就是脑子里面的卵磷脂不够的时候啊，人呐、啊、就会烦到睡不着觉，就是要失眠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心情很不好啊，想东想西的，怎么样都睡不着。 那做了一帖猪鸟汤来滋心阴，等于在今天现代医学来讲，它这个结构特补脑。你脑子补全了这个时候，哎，脑中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个杂讯就少了，就变成心不烦了，就睡得着了。所以猪鸟真武这个对子都要会，也就是学少阴，你不能只学真武不学猪鸟，这是一个对子，要学就要一起学。而事实上，少阴病、心阴虚、心烦到睡不着的人，现在有没有啊？当然多得很啊，对不对？那时候就要用猪鸟汤了。那这年头是不是，就是即使是，我不晓得哦，我随便乱问一下大陆同学，你们大陆同学，如果你们有遇到过那种很喜欢开附子的那种中医哈，请问那个很爱开附子的中医，会不会也很爱开鸡蛋黄跟猪皮啊？不会哈、哦，不是说完全不懂了，就是其实你知道吗？火神派的火神老祖郑清安，他都有写，我叫你吃附子，你吃附子，吃吃吃吃到一上火就猪脚汤喝下去来下火，他有这样写。就是这是阴阳两面的相对的东西，所以就是一直补阳补阳补阳，就是必须要有阴把那个阳吸收，才能真的对身体好。就是要用相反的东西让它变得更强，就是单一条线走到底的话，反而是至为脆弱的啊。所以在这些地方呢，当然从这个太阳到少阴之间就有种种不同画面的各种不同的拉肚子。可能我们这个课讲完了感冒的处方以后，再把那些拉肚子的方全部讲成一串故事，这样子比较好学啊。那少阴杂病，其实我觉得，真武汤啊、附子汤那些猪鸟汤、这当归四逆汤什么的，总的来讲都是肾脏的、内分泌的很多的问题都顺便有调到，临床价值是非常高的。而且我觉得台湾人学《伤寒论》啊，因为大陆人我还有一点那么不熟，我想台湾人学《伤寒论》呢，就会觉得少阴篇学起来特别有滋味，因为大家感冒的身体感常常是非常少阴，就什么都不想做，说烧也不是烧，说怕冷也没有很怕冷，但是呢，说什么样呢？就是不怎么样，但是想怎么样呢？什么都不想，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生活倦怠型感冒啊，那是非常少阴。而且，我跟你讲，我真的听过啊，有那个忧郁症的患者说他是感冒去住院打点滴，然后吹冷气就吹成忧郁症的，那有这种故事哎、欸，所以这也是少阴型忧郁症。那这个就顺便会有知道了啊。那至于最后的一个部分的这个厥阴病啊，厥阴病的状况是，我说人到厥阴，前面五个气场都差不多已经支离破碎了，所以这个人剩下来的资本额是非常小的，你稍微动错一点点，就有可能把它搞坏掉了。所以厥阴病是一个，你要出手的话必须要用非常低剂量的小巧手法，也就是当然病到厥阴，病是相当的重了，体质是相当的坏，可是正是因为病得重体质坏，用药要更加知道用小巧手法。像张仲景的乌梅丸，我们现在做了来吃的，其实差不多就是吃饭之前吃一小颗而已。那你可能会问说，张仲景吃三颗还五颗，我们只吃一小颗，为什么？因为是这样子，张仲景的那个乌梅丸啊，是那么多的乌梅，那么多的药材，然后用大量的米一起做，所以他那个药丸里面是米多药少，所以才三颗。那我们现在做不要用那么多米，但是呢，你吞的吃完乌梅丸就吞一口白饭就好了，这样你懂吗？就是所以实际上药剂是一颗差不多，可是那一颗就效果啊，真的对到主症的时候蛮惊人的有效。听说最近有一些台湾的中医用乌梅丸是在治皮肤癣，我不敢说这是有绝对的意义，但是的确常常是有效的。要说治皮肤癣是什么道理，用乌梅丸，大陆的陈朝祖老教授的医案里面有用乌梅丸煎成汤剂治皮肤癣癣的例子，然后他有在里面解释说乌梅丸的几味药拆开来看，哪几个是走皮下，哪几个是什么去毒，所以治皮肤癣之类的、哦、但是到底不是张仲景这么写，只能说是一个偏门的用法。那么但是 我从前有没有拿我妈妈治过皮肤癣？有，可是呢，我那个时候理论也是自己乱胡掰的。我说乌梅丸啊是一个修补肝经损伤，因为厥阴是肝经嘛，对不对？修补肝经损伤的好用，你吃了乌梅丸，你的肝就开始排毒，那肝排毒，你的皮肤癣那些毒就化解了。我是这样在乱理解这件事情的。我说理论都是胡掰瞎掰的，但是有效，但是不是那种太牛皮癣的肝癣，是那种红疹疹的那种，啊。 可是 圣 元那个。很小的一粒粒， 对啊，就是这么小一粒，饭前吃一粒， 哦，就是 这么 吃一粒， 这么小的。那这个乌梅丸，你说呀，像我很多东西是要保护助教的生意啦，就是比如说助教他们有做一个什么双核保肝丸在网络上卖，那人家吃了觉得哎呀熬夜的时候吃这保肝丸比较舒服，他们也有生意可以做，但是呢我就不好意思讲，其实保肝直接乌梅丸把肝经弄干净了。一天一颗就可以，这样的话卖药的人怎么红，是不是？ 是吧？那还急 了。但是你也很补肝呢。 可是我觉得乌梅丸还一定要吃东西哦。 要吃，一定要吃东西，不然的话会刮胃肠。那这个厥阴啊，还有一个妙处是什么呢？像我自己班上啊，过去从慢慢教到现在的班。我觉得班上的女同学啊，随便挑几个都是厥阴派的，厥阴双煞、厥阴三煞，就是很多女同学都特别会用厥阴药。为什么呢？因为啊，厥阴经过人的阴部，所以各种妇女病厥阴经特别好用。就是会治厥阴病啊，这个市场上面的妇女病你就会一半了。就是厥阴经的能量不到位的时候，我说少阴经 能量不到位，扁桃腺烂掉，对不对？厥阴经能量不到位，阴道烂掉，所以各种的妇女病月经的那个什么怪怪的症状，很多很多都要用厥阴药。甚至张仲景他们在厥阴篇杂病里面有辟一个专题叫做寒散专题，寒散专题，寒散就是厥阴有风邪寒气纠缠造成的下腹部的剧烈绞痛。那这个寒散像张仲景非常有名的药，一个叫做大乌头煎，乌头这个药很有毒啊，初学者要很小心用的，但是用乌头煮蜂蜜然后吃那个蜂蜜，那个大乌头煎治什么呢？肚子绞痛到痛的，你那个痛的程度是你摸那个痛的人的头，额头上是痛到有一层很厚的油汗，痛到出油汗的绞痛。那这个啊，这年头有一些人的那个月经痛哦，真的有痛到那等境界哦，痛到一头汗都是让头额头是油掉的。那这个呢，代表有很强的邪气啊，绞缠在这个厥阴经上，所以才会痛成那个样子。那我们晚上班有一个同学，我说哎，这个东西有没有人是痛成这样过？那个同学就说啊，我从前大学时代有认识一个同学，女同学，她就是月经痛的时候痛到那么可怕的程度的。那我就说哟，这个东西那真的张仲景是归类于厥阴病了。那他说当然是厥阴病了，那个同学28岁就肝癌死掉了。就是那个能量，你知道肝经的能量坏掉还真是蛮不得了的。那这个厥阴篇的种种，像乌梅丸的主症有一条啊，是慢性的肠炎下痢，就是这个人肠道永远是微发炎的，大便永远是有一点偏烫偏臭的，而且大完以后啊，因为他直肠有点发炎，直肠在发炎的人哦、啊，会肛门有东西的感觉，他永远的感觉是大完便好像还没大干净那个感觉，就是那这样的感觉。其实厥阴区块因为它太管到整个人下腹腔的免疫力了，所以厥阴病的患者最后的归宿往往是大肠直肠癌。所以大肠直肠癌是厥阴病的特色。那我们台湾人的死因这5年大肠癌荣登榜首，本岛国已经从少阴之人堕落到厥阴之人了。哦，那是如何堕落的呢？ 我就说都是慈济不好，不是吃素，是代偿反应。就是说呀，觉因病的心理结构叫做代偿反应，就是觉得我不够好，所以我努力要当圣人，这样我自我感觉才会良好。明明不是那块料，都要说人要有慈悲的笑容。这个东西呀，那个能量直接就是制造大肠癌。那个不叫压抑，叫做自己跟自己打辩论。因为道德标准太高，所以觉得我不够好，自我感觉不良好，就要去捏造一个伟大的自己、神圣的人格，来让自我感觉变好。那这个样子非常难不死于大肠癌。而一个人呐、啊，得到大肠癌之前的那个前驱症状，哎呦，你《伤寒论》《决阴篇》怎么翻怎么有，真是历历在目的鲜明至极。就是，像是我从前遇到一个大肠癌的朋友的朋友，后来死掉了。像那个人得大肠癌那个样子，其实他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是大肠癌，他的症状就是物美完整，完美的物美完整。但是那个人哈、哦，他那个时候他。因为是朋友的朋友跟我去聊一下那个他的病啊，然后聊他的病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人因为已经是有一点中老年人，而且据说是有一些社会地位的人。那我在一个药局跟他聊一聊，那他聊他的病的时候，你会看得到这个人他是好像已经有点六神无主，就是很紧张，就是好像就是很慌乱，叫那种感觉，就不知道自己怎么办。但是我后来才理解他那个慌乱是这样，他其实是一个在社会上很受人敬重的人，他是一个佛学很有研究的人，是才时不时到国外去弘法传道讲学的一个人。然后他提到病的时候，他那个慌乱感哦，我会觉得他的紧张好像是，既然事隔多年回想起来，我会觉得他好像是觉得没面子。你知道，觉得说我这么伟大的人，万一有什么病的话，那不是很没面子吗？那种感觉，所以他很紧张，很紧张。然后，可是呢，那个时候啊，刚好那个药局的老板娘跟那个先生，跟这个病人哈、啊，聊到一件事，勾起他的那个，就是他自己的职业范围的事情，就是关于佛法的事情。他从那个很紧张的一瞬间。就忽然端起来，然后就说：“哦，这个人佛法啊，这怎么样怎么样嘛？”然后那个大师气场就啪就喷出来，我就觉得那真的是好像我们这种动漫画阿宅在看到假面骑士变身，就是这个太帅了，就是当然不久也就死了，但是就是说你可以理解到，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就是其实是内在很自卑的一个人，但是他为了要逃离那个自卑，努力的跟自己的自卑打辩论战，制造了一个伟大的自己的形象的时候，那这个人的决心差不多就整个就破碎了。所以现在的台湾人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体制，这样的一个意识结构里面，很容易自我爆破决心啊？所以呢，动不动那种好难搞的月经痛啊什么的，就搞不完了。那。乌梅丸的童话故事呢，你看啊，乌梅丸是这样子，一个人本来厥阴风木之气，要把风木就是要把阴跟阳调和在一起的嘛，对不对？那万一风木之气已经被他的自我辩论消耗到没有了，他就会怎么样？啪，阴跟阳就裂开了。所以乌梅丸这个阴跟阳裂开，比如有一个症状是什么？上痛颠顶，就刚好头痛痛在这个百会穴头正中，然后下痛阴部。所以啊，有一些女人呢、啊，她根本不是阴道感染，什么阴道感染都没有，但是她就是那个地方痛得不得了，乌梅丸症，这样听得懂吗？然后或者是头痛，就痛在那个正顶门，那也是乌梅丸症。有人痛过正顶门的吗？没有哈、啊，比较少。那另外呢，这个阴阳分裂之下，也有一个现象是什么？胃热而脾寒。你都已经是肝胆相照本一家，你还可以胃是热的，脾是寒的。那胃是热的，脾是寒的是怎么样的？就这个人很会饿，可是又很不消化，有没有这种人？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你西医给你的病名说你这个人是胃溃疡，可是你其实是很会饿又很不会消化，那你不是胃病，是厥阴病，这样听得懂吧？所以乌梅丸的主症要怎么抓？饥而不欲食， 其实在小孩身上就特别有绝阴体质的小孩啊，就是饿的时候一直叫饿，喊啊喊啊饿，给他东西吃，吃一口就逃掉。就是他的身体又很会饿，可是又很不爱吃，饥而不欲食。小孩比较明显啦，大人的话饥而不欲食，饿了吃了还是默默的吞完了，你看不出来。小孩就明显，但是大人你自己会知道，对不对？饿的时候饿死人，一吃的时候又吃不香。就照理说我们饿了就是饿了吃饭就特开心，对不对？但是很饿又吃不香，然后这样子种种的症状，这是乌梅丸症。怎么样用这一点一点的酸药把这个阴阳啊一点一点黏回来？那当归四逆加味汤，当归四逆加味，我习惯是用当归四逆汤加味，无助于生姜、附子、阿胶。这个加味汤是这样子，当归四逆加味汤这个阴阳分裂是人的这个手指尖跟脚趾尖都是人的经络，阴经、阳经出去回来，对不对？是阴经跟阳经是交汇在这个手指地带的。可是如果这个人厥阴风木之气没有了，阴经跟阳经就不太交汇，阴阳不能交汇，所以这个人的手指尖就会特别冷，特别冷。你知道有人说他手指冰冷，就像我呀，其实我在大陆遇到有一些大陆的那个学中医的同学啊，我都会觉得蛮挫败的，就是常常会觉得老师啊，我手脚冰冷，我要吃四逆汤，对不对？我就觉得神经病啊，就是手脚冰冷有很多类别，就是不是说手冷就一定要补阳，不是这么回事。手冷有的时候是阴阳分裂要补黏胶，也就是说你的手脚冷，如果是常年的就是很平均的从这里到这里都是冷的，那比较可能是这个甘草干姜附子暖身体的血扩张血管的四逆汤。可是说你的手冷呢，就是特别冷在这个手指头这一段的话，对不起，这是厥阴病，你需要的是阴阳调和而不是补阳。好，所以这个是当归四逆加味汤的主打。那当然常常会有的症状是这个地方，人这个地方有痛的时候，这个厥阴经痛是当归四逆汤主打。而这个地方痛啊，不是小腹，是侧腹。下腹啊，下腹，侧腹。就是，其实如果你是侧腹闷痛的啊，你吃当归四逆加味汤就会发现那个闷痛，钻到中间，然后胃里面隔一口气，那个闷痛就不见了，就非常能量了。那但是当归四逆加味汤，因为治到这里，对不对？你就会知道这个地方闷痛的那个感觉，有没有可能就是对应到人体的什么部分呢？就女人的卵巢的病有没有可能带到啊？对不对？有可能带到。另外就是像台南的那个当年的老中医朱穆通，他可奇迹了。他是怎么样呢？他遇到得盲肠炎的患者啊，盲肠炎你都一般西医都认为是发炎啦、要开刀啦、割盲肠啦，对不对？结果他说他遇到的盲肠炎患者啊，十有七八都是手指冰冷、脉细欲绝，完美的当归四逆加味汤症。然后他就给他吃当归四逆加味汤，马上就病人一个钟头内豁然而起，行走如常，没盲肠炎。所以我们今天西医的世界叫做发炎的东西，到这个程度在中医的世界都还叫感冒，就是这样子一回事。就是盲肠的确就是厥阴经上的重要的开关，所以呢，由此一说啊，就割过盲肠的人非常容易发大肠癌。当然我也是其中之一，割过盲肠的人。但是这个话好像有点道理哦，对不对？就是因为厥阴经伤了，因为我们会知道一个胆囊割掉的人，他的整个身体体质真的很少阳哦，东一点西一点，非常少阳。那同样的，割掉了盲肠，有可能他的体质就是东一点西一点，非常厥阴哦。所以大概是这么回事。所以厥阴篇呢，以一个女同胞来讲的话，真的就是临床使用意义。你真的厥阴篇摸熟了，很多妇女病你就会觉得外面的中医真的不会医，只有你会医。隐隐点头，因为隐隐当年曾经大学的年代有过那种妇女病，那个西医要他自费付非常贵的抗生素，然后怎么样都不能够弄好。那后来 跟着班上几位学姐啊一起就绝音要开来开去，就是我们班上的老班底的女同学，我觉得都是就是张仲景、伤寒论的所谓绝音篇大师，就是这个经验值是自然会出来的，就怎么样怎么样，就比如说绝音篇有一个白头翁汤，是治疗那个就是阿米巴原虫感染或者细菌性感染的痢疾。那这个药啊，它的很有意思，就是白头翁这个药就是把厥阴区块的热啊，沿着肝经提到差不多奇门穴这么高的地方喷掉。你知道吗？帅的是什么？就是女人这个地方发炎或怎么样，如果真的是实热，我也就开白头翁汤把它提上来发掉，就可以把那个热清掉了。那但是反过来呢，我来嘲笑一下外面中医啊，就是反过来，外面中医有一个药叫做龙胆泻肝汤，你听过吧？那龙胆泻肝汤跟白头翁汤是把白头翁汤是把寒凉药的药性把那个热拉上来喷掉的寒凉药，那龙胆泻肝汤呢是走着厥阴经下来下到脚上厥阴经的末端大敦穴的寒凉药。那请问你的尿道炎啊，比如说你尿道发炎的，你用白头翁汤把它这样转上来喷掉快，还是下到脚趾头找不到出口快？对啊，就是你懂我意思，就是有性价比的问题。是龙胆泻肝汤啊，要治一个尿道炎，要那个，我不能说没有效，有效，因为都是厥阴的寒药。可是你知道肝气、肝脏之气应该比较喜欢往上发散，不是往下跑。你用龙胆泻肝汤，但是大陆的经方大家。有没有用龙胆泻肝汤用得很漂亮的？也有哦，像刘杜周老教授啊，已经过世了，他就讲过一个故事。他说人家要说张仲景的这个六经并不存在，因为很伤寒派有42种注家，42派注家有很多家派都说六经是不存在的，说张仲景说的其实是感冒的各种剧情，他硬把它归纳成六块，但实际上是没有六经的。因为这个话是有同学讲这个，像刚刚有同学说。哎，我明明就在太阳片就看到柴胡桂枝汤了，对不对？所以就说这中间因为张仲景有他的混杂之处，所以很多医家都会说张仲景说的六经根本是他自己胡掰瞎掰的，实际上就是一大堆不同的症状、不同的方剂而已，什么六经。所以至少伤寒派里面有1/3的派别，42派里面有1/3的派别是不赞成张仲景说六经传遍这件事情。啊，这个争议是一直存在的。但是刘杜周教授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刘杜周教授、胡须说教、郝万山教授是所谓基本教义派的伤寒派，那他们就刘杜周教授说，你要跟我讲没有六经，没有经络吗？他说不可以这样讲。他说我遇到过一个病人，他发单独是恶性细菌感染，他那个单独发在脚趾头，哎呀，痛得不得了。他说我看他那个单独那个那肿的那一大坨，就在这个大脚趾的那个脚毛旁边。啊，那是肝经的末端大敦穴，那我就开个龙胆泻肝汤，从这边走到那边消炎，然后打得准准的，就只消他那一个脚趾头的炎，然后就有效。所以他说这条竹厥阴肝经是存在的东西，你不能说它虚构的东西，就只打这里不打别处。我觉得中医中药的好就是可以这样子挑脚趾头打的。就比如说我曾经有一次啊、也是好多年前了，发现说我这个脚的小指头怎么了，就是一踩到地就会有一个刺痛感，我不知道那叫什么，就是那叫痛风吗？就是只有一个小指头，脚的小指头。然后我就想说管它什么鬼，要清理太阳经桂枝汤。那桂枝汤有一个方叫做桂枝汤的桂再加多，叫做桂枝加桂汤，那是往下走的桂枝汤，张仲景的书里有。那我就吃桂枝加桂汤3克，说太阳经往下走，然后小指头痛就好了。所以就这样一条一条的这样看着哪一条经，然后开药，就是这样玩着玩着。这不是什么伟大的功力，因为我昨天在那边说何律师后背 长大疱大疮，对不对？但这是太阳经不通嘛，对不对？那比如说如果是伤寒老手的话，比如说有的女人说什么乳腺炎啊，乳房有什么发炎发痛的，就看一看，有的人是开葛根汤走阳明经，有的人是开小柴胡汤走少阳经，但是 通常都有效，就可以感觉到，你自己可以感觉到它有达到还是没达到。哦，那这个，那至于说后面要教麻黄生麻汤，以后再细讲。麻黄生麻汤也是一个症状，就是哎呀，身体上肚脐以上啊，都是发热、发烧、发炎的，可是肚脐以下呢，都是冷冰冰、没机能的，所以胸热咽干，两脚冷麻，甚至水泄，就是上面半个人是火热的，下面半个人是冷冰冰的。那麻黄生麻汤它是一个很好的结构之法，就是说你照它那个法去开药，通常可以去有效的减缓，比如说红斑狼疮患者的发作。哦，就是这个厥阴。那至于说厥阴的杂病，那花样就很多了，因为整个下腹腔的免疫力失调都算厥阴病。那这样子是不是好多地方都可以用到了？所以我才说各种阴道啊什么的感染什么都可以用。那另外一点就是，比如说张仲景是把糖尿病算成厥阴病，就是张仲景他认为的糖尿病症状，是因为这个人的阳气不能入到三条阴经，就是肝脾肾三条经进不去，这个阴阳分裂才会有所谓的糖尿病的症状，就是一直他的形容是。一直喝水又一直尿尿，就是一直喝水一直尿崩。那当然，如果你要用内经派来看糖尿病的话，你也会发现糖尿病哦，它的那个损啊，人体的损伤，对不对？就比如说烂脚的大拇指，或者是性功能衰退，就是都是在一条厥阴经上面的事情。就是我们中医看同一件事情的角度，就是西医认为是糖尿病是那个。胰岛素不够，对不对？所以，但是我们中医看糖尿病，就是会一直一直很容易的看到厥阴病，但也有不是厥阴的型的糖尿病。但是阴阳分裂，所以乱烧就是厥阴型的温病，也可以跟糖尿病有高度的重叠。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对不起啊。另外一点就是。厥阴病的阴阳分裂，我刚刚说到那个容易得大肠癌的人格，对不对？就是因为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要捏造一个伟大的自己来觉得自己够好。这个东西叫做自己打自己。什么叫自己打自己？自体免疫失调病，这样听得懂吗？因为所谓的红斑狼疮或者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严重到那个境界的，你可以看到它叫红斑狼疮。不严重的就是今天说的第一型糖尿病，它的免疫细胞把胰岛细胞当成敌人，免疫力在攻击胰岛细胞，造成糖尿病的现象，所以它本质上还是一个自己打自己的厥阴病的框架之中。所以我们今天大概的介绍一下张仲景的感冒的故事。可是你不觉得张仲景感冒的故事对我们的人生很有用吗？对不对？就是整个你神经没发生这个病那个病，甚至盲肠炎或者喉咙痛什么这些这里那里，就到最后都可以在《伤寒论》的方里面处理。而这一件事情，如果你先能够一个方一个方，因为我们总的讲到现在没有几个方，也最重要也就这些方而已了。这一个一个大萝卜都大坑，你都能够对得好好的时候，基本上你的医术的基本盘就安稳了。那个基本盘安稳了，其他的小方东学一个西学一个，都是越学越有趣的。就是没有会乱套的地方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伤寒学非常重要的地方，也就是学中医要学方剂学，不能不先学伤寒学的理由。因为同学听我讲这些故事情，我想都是很清楚的看到，你不先会这个不行。好，那今天下课时间也就到了，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啊。晚上尽量不要来的课是讲六经跟五脏的，怎么样受情绪的破坏的。庄子课的岔题就是会讲什么情志会伤到什么内脏的事情，那是7:30到9:30。